听啊。 刀就是他强刀杀人一瓶中 包相爷那里 夫往下讲。 哥哥来，我当王母娘娘，因皇上二公婆娶我祖母，去找他他不认字，王相爷设法解双全把亲娘他不回。 此次公旨，爹父，我来问你，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遵命。 师父站起来。 好，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师父去写陈状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带领民夫去到官代树那里卸妆，拿过布鞋抓来见我。 奴婢，回我来。 王朝， 哎，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晋江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议事。 遵命。 赵虎，小雨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之声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！ 啊！ Thank you.

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，你个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去公主，你听其令娶妻满头女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放弃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逆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韩信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的后君。你真是忠不忠，孝不孝，仁不仁，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还做的什么人呐？文不知犯了王法，当罪人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。 将我放公堂之上，秀发地扬。 陈世美羞慌忙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。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插根毛，气氛不过将你打。 玉祖叫你命安朝， 大喊陈世美特胖傲，咆哮公堂犯礼条，你命韩琦去行刺，开封大堂还不上。 我差韩琦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厚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。你就是疯子龙孙。 鬼子手。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穿他的蓝龙袍，抛起双琴舞刃刀。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怒气倦了臣师妹，大家听。 走上前来，忙见灵。 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翠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分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应何叫他受无情？ 情势相连，将他都杀去，弟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都快快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红玉，我要远到镇关寺，南开想回过头来，把项链交。不才交，仗作皇姑能奉教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 Thank you. 将连城，微臣既是皇家奴，当与黎民断难情。相连，相连几公有何知？ 我太想我的小相公，哪个抢了你的二后女？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马汉。 Yeah.